又嚟到三个星期嘅自己人啦 ，OK？ 嗱，因为上个礼拜我哋先至叫做即系回魂同埋复工啦，咁即系我哋整整有五个礼拜冇见大家啦，我称之为嗰个咧就系空窗期啊。咁你知空窗期，空窗期好多嘢会发生噶嘛？即系有人会乘事而上啊，乘乘机机啊嗰啲咁样咧。即系喺我哋嘅空窗期啊，即系其实我哋做咗14年，有几时会开呢个空窗期啊？系冇噶嘛？就居然喺呢个咁罕有嘅空窗期里面，有人 come out 唔通知我哋？ 系啦， 系咪真系嬲爆啊？系咪先？啊！你唔使择个日噶、嗯，等多几个礼拜唔得嘅，等今个礼拜唔得嘅，等上个礼拜唔得嘅。 应该系透过我哋啊嘛，点解唔系喺我哋嗰度 come out 嘅咧？ 系啦，香港有几多同志节目啊？电台节目啊，我讲。 其实应该得一个啫，就系我哋。 你仲要谂啊？谂咁，你真系好，你好认真 ，Simon 好认真，等我谂下先，数下手指先，一个，答我一个。 唔系，但系佢都唔系即系 plan 住要做呢个 come out 嘅。 系啦，唔紧要，唔紧要， 咁啱， 唔紧要，唔紧要。咁其实咧，即系当我哋预告话咧会开麦嘅时候咧，其实有啲听众就话：喂，即刻捉佢上嚟做访问啦！佢啱 come out 咗啊，咁样。 系 ，OK， 咁啊，终于我哋今日咧预告一下先，咁啊，稍后时间啦，12:30咧出现嘅咧就系、是。刚刚最近出柜咗一个月都唔够嘅小肥嘅 ，OK， 系啦，咁本来有少少嬲羞佢嘅，咁但系咧，即系做完呢个访问之后咧，我终于原谅佢啦，因为佢嘅出柜咧，其实佢系冇经过任何嘅自己嘅planning 啦，系被出柜嘅，原来佢 被出柜， 咁所以就原谅晒啦。 佢因为面对住一个好大气场嘅人咧，即系佢冇办法唔行呢一步啊， 系， 但系都出得好嘅。 佢应该反客为主啊嘛，应该点啊？即系佢既然即系被问，佢应该问埋对方啊嘛。咁啊，大家一起 大家一齐， 一齐唔知咩啦，坦白即系系咯，咁样咯。 系啦，即系你伸我一争出柜，我就硬两脚出埋柜啊嘛，你意思？咁咪大家即系皆大欢喜，我觉得呢样嘢。吓，呢个唔系我哋，唔系呢个唔系我哋 支柱噶嘛， 系啦，呢个唔系我哋成日讲嘅滥炒，呢个系皆大欢喜。如果系嘅话，若果系嘅话，若果系属实嘅话，吓系，咁所以其实冇讲任何嘢。但又講咗好多嘢， 我哋唔知㗎， 係 啦。 anyway， 總之轉頭咧出現喺呢、這個自己人嘅啦，就係歡迎佢歸隊啦嘅小肥嘅 ，OK。咁我哋終於咧喺呢一個自己人嘅大家庭裏面咧，又多咗一員啦，咁係好事嚟嘅。好啦，咁啊未出現小肥之前咧，言歸正傳啦。咁啊睇下今個星期有咩即係事情發生先。啊，唔知大家有冇今個禮拜初嘅時候咧睇呢一個咧？嗱，大家知道啦，即係世界上所有大部分嘅即係所謂 outdoor 嘅 concert 啊，甚至 indoor concert 全部。都 cancel 曬噶啦，係咪先？咁但係就偏偏咧，就一年一度嘅 MTV 嗰個叫做 VMA Awards 啦 ，Video Music Awards 啦，居然係班咗喎。咁我走去瞄下啦。 系啊， 当然而家咩都系 virtual 噶啦。咁啊嚟紧拼多多 Hong Kong 咧，亦都已经宣告咗11月1日咧就会系用网上串流嘅形式嚟到举行啦。就好似啱过去咗嘅新加坡拼多多一样啦。咁都系大势所趋啦，吓冇办法啦。咁我睇一睇啦。咁我睇嘅时候系好劲，即系佢有啲咩 virtual reality 啊，因为都即系其实好有钱整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冇观众唔紧要。即系你唔好扮有观众嘅掌声同埋欢呼声咯， 唔系呢啲扮有观众掌声嘅伎俩，其实好多年前都用过噶啦。 唔系，我明白，我明白。以前外国嘅电台咧，嗰啲 comedian 咧喺度讲嘢咧，佢哋就好兴揿啲 sound effect 出嚟噶嘛，揿啲笑声啊，唔好笑都变咗好笑。就算外国啲咩实况劇场啊，都其实系会揿罐头声噶嘛。 睇到大嘅歡樂今宵都係咁噶啦， 係，但係我覺得佢以前嗰啲人撳得準啲嘅，但我今次睇呢個 Video Music Awards 咧，我淨覺得即係哇，你用來用去都係嗰三個 sound effect 嗰啲咩歡呼聲啊、掌聲啊，即係唔理上面嗰啲人講咩咧，都係嗰三個嚟喎、你係咪真係冇 budget 到咁咧？即係所有 budget 用曬 virtual reality 嗰啲罐头嘅 sound effect 啫，得三个就我哋 budget 咁样。 咪你讲开呢、這个即系颁奖礼咧，即系我谂焦点所在一定系即系呢个啱啱出完碟嘅 Lady Gaga 啦，因为其实基本上我以为吓系咪佢嘅 solo 嚟噶，即系佢有十项提名咧系攞咗五项啦，同埋咧系有人数过咧，佢系前前后后即系连埋入场嗰啲咁嘅嘢咧，系换咗九套衫。 即系佢预咗会系攞九个奖咯，咁所以我谂佢应该老羞成怒噶，其实只得翻五个咁样，咁都系就系 劲在啲 佢勁咗啲乜嘢啊？大家除咗睇佢啲衫之外，睇佢口罩，佢係口罩都贏曬啦，已經 贏曬。咁啊，大家當然關心咧，因為佢真係國際間嘅 gay icon 啦。咁當然即係等佢開心嘅。哇！但係佢啲口罩咧。 都真係幾特別，同埋即個個呢係襯返件衫㗎，即係有啲就唔襯件衫嘅，但係呢都係一個好別出心裁嘅設計囉。即係雖然呢佢戴咗口罩呢，佢就可以即係完全即係咪嘴唱歌都咪錯咗都冇人 知。呢個我冇諗到喎、啊。你啲 Jack Queen 一定係諗呢番。 系啊，我就哇真系悭啊！下次我都咁样戴个口罩表演咧，我咪唔使记歌词咯。即系佢仲要咧，佢仲要揸咪唱噶、哦，即系佢仲有咪噶、哦。咁有一啲部，有啲唱到咧好肉紧嗰啲咧，系你知佢个手伸歌跳舞咧，好似僵尸咁样震啊震啊震啊。咁嗰啲咪咧已经系完全系发到上额头啊之类，但系嗰、那个即系出嚟嗰个 vocal 咧，依然系好稳定同埋好流畅。 咪同埋佢仲有一个一两个口罩系仲要斩晒灯噶嘛？ 系 舞龙咁样噶嘛？ 系会喷火咁样，有一啲咧，佢攞奖嘅时候就有两个即系八爪鱼嘅竹须咁样飞出嚟啊，有啲就衬翻佢套衫咁样银色啊，咁其实即系佢都佢回归佢嘅本质啊，佢之前咧就即系 浮夸嘅本质。 系啦，佢之前系一个即系熟女咧，之前嗰两三年啊，跟住呢一个即系颁奖礼咧，我觉得尽显佢真系即系即系。坏女孩的本色啊， 系啊，有少少回勇啦。 Ariana Grande 咧，平喺佢隔篱咧，有啲级比下去啦。佢哋即系一齐表演嗰首《Rain on Me》啦。Ariana Grande 咧，嗰个口罩系一个纯黑色嘅口罩，但系Lady Gaga 咧系。佢呢个系乜嘢嚟嘅咧？佢系一个好似防毒，但系又好似有一个 detector 咁样，有灯嘅喎。佢嗰、那个 佢前面有盏灯 啊！唔系，我觉得诶摆到明呢个咁嘅安排咧，就要将呢个 Ariana Grande 咧，即系俾下去咯。你分个好少少口罩俾佢啊，就咁一个咁简单嘅。哇！如果晨早咧，我真系会寄香港一个咧嗰啲底裤口罩俾佢，咁一定咧抢晒。 你睇嗰个表演咧，其实 Ariana Grande 真系似一个 backup dancer 。 OK， 唔系，但系嗰一爆咧，大家有冇留意啊？即系接近尾声嘅时候咧，好耐冇出场嘅 Black Eyed Peas 咧，未走咗出嚟嘅，唱歌嘅。 我冇睇晒。 系啊，我有睇啦。我已经觉得喺呢个美国咧疫情咧咁严峻嘅情况底下咧，居然完场咧叫做 What a Feeling 咧唱翻，即系难高兴咁。我先觉得你唔系攞景咧，首先系咪先？咁啊，跟住咧，我见到咧 Black Eyed Peas 成扎 dancer 咧。你有冇见到佢哋嘅装扮啊？仲爆过啊 Lady Gaga 嘅，咁就係佢哋有啲係闪灯嘅，佢有啲係闪灯嘅。嗱，你知唔知喺边度闪灯呢？係里面透出嚟嘅，就係、是、重要嘅私处部位喺度眨啊眨啊眨。即係嗱，我都自问自己好开放嘅人嚟㗎啦，我都唔系好接受到咧。咁而当中有好多当然系男 dancer 嚟嘅，我净觉得吓唔得噶嘛，嗰件事眨下眨下， 掩掩 样样掩掩啊，闪烁的阴部。 我諗即係呢個頒獎禮呢，通常都比較一啲即係年青嘅觀眾呢會比較投入同埋鍾意睇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嗰啲即係花樣百出呢，都係為咗一啲新一批嘅觀眾而諗囉。同埋你又知啦，同台有呢個 Lady Gaga 諗住佢點都會攞獎呀，同埋有啲勁嘢㗎啦，所以我諗佢哋都即係拗爆腦啦，要做啲乜嘢，所以就唯有諗呢、這個即係斬燈嘅下體啦。不過其實 斬燈嘅下體 bra噶， 無論點樣形容都係好難頂嘅。閃爍的陰部同埋斬燈的下體。 其實我有個 bra 都斬燈嘅。 OK， 嗱咁另外有一樣嘢都即係幾得意嘅，想同大家講一講啦。咁但係原來咧最近咧，其實每一年咧外國嘅即係所謂字典咧，都會進行咧即係大革新噶嘛。因為你知咧語言咧就日新月異啦，要配合翻呢個潮流啦。咁最近咧聽講美國嗰邊嘅出版商咧，即係將會咧喺字典裏面咧係加上好啲新嘅字眼。加上新嘅字眼之外咧，亦都咧聲明話有啲字眼其實已經係過時啦。咁希望大家咧就應該唔好再用啦。又或者係換另外一啲字眼，咁當中嗰啲更改咧，有一啲係真係同我哋嘅 LGBT 文化咧係非常之有直接關係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話，嚟緊喺新一個 edition 嘅字典裏面咧，佢哋會盡量少用咧 homosexual， 又或者係 homosexuality。 哦，點解咧？ 大家可能會覺得嚇，咁即係 ban gay 嘅嘢，唔係。以後咧就唔好用呢一個稱呼嚟到去稱呼咧同志，或者係同志社群啦。用翻 gay， 用翻 lesbian，用翻 transgender， 因为点解咧？其实最早期我谂咧，即系对于同性恋嘅即系所谓研究同埋调查咧，系好似好 clinical 啊。 即係好臨床嘅方法啊，甚至當其時真係覺得咧其實同性戀傾向咧係一種可能係精神病啊，係一種 condition 啊，總之係一種唔妥啦。咁所以咧其實有負面嘅含義嘅。咁但係發展至到今時今日嘅咧，我哋嚇、啊、我哋係正常人到不正常，我都唔知話自己係正常係一個即係讚啦，定係一個侮辱。 咁但系佢哋系咧，我自己又觉得因为嗱，如果你话 gay 呢个字，我又觉得有少少相抗嗱。你话 homosexual 啦，咁有啲就会用 homo 啦呢个字 ，homo 都系比较负面啦。但系 gay 亦我觉得有一半半，因为有啲人啦，即系尤其是年青一代啦，有时会用 gay 呢个字咧嚟形容一啲比较负面嘅情况嘅，即系譬如啊，你做嘅嘢咁奇怪嘅，哦 ，you're so gay 咁样啦，系啦。咁我觉得啊，如果你话 homosexual 系负面，咁 gay 又算唔算呢？ 我即系睇点睇嘅啫，同埋你用啲喺个咩 context 底下去用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咧，起码咧用呢啲嘅字眼咧，其实就免咗嗰、那个就将我哋当成系一个即系 clinical study 一个个案，一个需要治愈嘅一个 case。咁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进步嚟嘅。同埋佢哋有少觉得咧，即系除咗 homosexual 啊，甚至系 bisexual 啊 ，transsexual， 总之但凡牵涉到 sexual 嗰个字咧，其实佢哋都觉得系咪系时候要改咧，或者尽量唔好用咧，因为总系觉得即系讲紧唔同性倾向嘅时候咧，就硬系讲到咧，我哋净系喺性上面有吸引啊，而嗰样嘢永远系源于净系性啊。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咧，同性关系同异性恋关系其实都一样嘅啫嘛，当中牵涉可能系性啊、romantic 啊，但系亦都可能系有情感上面 emotional 嘅 attachment 噶嘛。咁所以唔系净系单单 sexual 咯。咁所以我谂我哋都应该咧要慢慢去改进，就系话唔好净系将 sexual 嗰个字放到咁大。 咁佢哋有冇即係撳到呢個 heterosexual 咧？因為成日我哋提 heterosexual 啊，同埋 homosexual 係連埋一齊講噶嘛。即係咁，如果你要撳呢個 homosexual， 咁你撳埋 heterosexual 啦。因為碧咸嗰陣時咧就好鬼中意，即係啲人用呢個形容詞嚟去講佢嘅。咁但係佢有冇撳到呢一個咧？ 咁我唔知啊，我就係關心咧，即係同志社群嗰啲字眼嘅啫嚇，直人嗰啲我暫時未納到咁樣啦。咁但係咧與此同時咧，佢哋好似咧都發明咗啲新嘅字眼嘅。其中一個咧，大家都知道咩叫 romantic 啦，係咪？咁但係佢哋加咗一個新嘅字眼咧，就叫做 bi-romantic 啊，即係 bi， 然後跟住做 romantic 咁樣。咩叫 bi-romantic 咧？但係就同 bisexual 咧，唔係即係完全係相近嘅。bi-romantic 嘅意思咧，即係話其實你可以同咧有不同嘅所謂性別啦、身份認同嘅人咧，可能發展出咧 romantic 嘅關係、浪漫嘅關係。 哦，又聽落又真係幾浪漫喎 ，bi-romantic。咁但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咁又冇。有冇例如係gay romantic 或者係點樣講咧？即係單向嘅，即係係啦，即係我哋叫 romantic 咁有冇咧？ 係咯，我覺得應該對於某啲人嚟講咧，應該要加一個字眼叫做 multi romantic 咯。系咪啊？几好啊 ！Multi romantic， 好多人都 multi romantic 嘅，例如最近啦，吓，即系大家都好， 我哋讲边个 嘅一位人士啊？ 哦 ，OK， 系咪 romantic 咁少啊？ 嗰啲系咪可以称之为 romantic 啊？吓，嗰啲系偷食，multi 偷食。 当中都有 romance 喺里面嘅。 吓、啊，你就系讲紧，即系我谂今个星期就全程都系不断喺度讲紧啦，就系、是、一个前嘅同行啦，佢嘅即系多国关系咁样啦。我谂喺呢一排咧，唔知点解可能即系少咗一啲咧好娱乐性嘅话题咧，唔知点解咧个版位咧占嘅篇幅系多到咁嘅咯，我真系唔系好知。 系啊，因为佢太多个 layer 啦，即系首先就即系偷食啦，跟住然后又发展出有一个即系性病嘅题目喺入边啦，跟住再发展出即系原来大家嘅即系另一半都知道呢件事嘅，咁啲人又去讨论下，哦系咪一个 open relationship 咧？咁其实大家都对呢样嘢都非常之好奇啦。 唔系，同埋当中咧，我想研究一样嘢咧，我反而唔系好想即系八卦佢哋嘅关系嗰啲 crown crown 啦吓，因为太多人八啦。我打算咧即系分析一下，从呢一个所谓偷食嘅个案里面咧，去了解一下现今偷食咧系咪好多人都好似即系当中嗰个男女主角咁样咧，系会无啦啦喺自己用开嘅 social account 里面咧开另外一个 social account， 然后继续喺度互传相片啊，互传呢一个衣入啊咁样咧。咁我谂啊，吓，但系嗰个都系 social account 嚟嘅，就算你用咗另一个名都好啦，你明我讲咩？都系有个危险噶，系嘛？ 我估佢哋可以转做 private 嘅，因为据我所知，而家啲人系即系唔单止用一个 account 啦，亦都即系可能会用 IG 啊、Twitter 啊，就算系Facebook 都可以，即系互 唔系。但我明唔系好明嗰样嘢咯。如果你纯粹 private 两个人嘅话，你咪私底下 send message 咯，你 WhatsApp 又得，今时今日有 Signal， 点解你需要另一个 private 嘅Facebook account 去做呢样嘢咧？ 但系既然系偷食，咁点解又唔转移阵地，即系用一啲比较 private 少少嘅 app 咧？即系呢一个我又真系有啲谂唔明嘅。 系啦，同埋我觉得即系喺香港你都可以咁样做咯。但如果你喺今时今日嘅巴基斯坦咧，就唔得啦，因为今个礼拜咧，巴基斯坦咧就正式宣告话咧，佢哋要 ban 几样嘢啦，其中就包括咧 Grindr 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喺巴基斯坦啦，同性恋又即系同性恋性行为咧，都系刑事违法啦。OK， 咁但系咧，我觉得 OK， 你 ban Grindr， 我预咗啦，都知道你恐同噶啦。但系佢 ban 埋 Tinder， 咁我少少觉得，咁咪好惨咯啲直人。唔系，我谂佢哋最主要 ban 咧，就觉得咧喺嗰啲咁嘅社交平台同埋私人平台里面咧，佢哋传递嘅咧就系一啲即系唔 decent 啊，有伤风化嘅风气咁样咯，同埋 message 咯，所以就要全面禁咯咁样。咁所以好惨，我觉得即系喺巴基斯坦嘅，无论系直男直女啊，挛男挛女咧，点样识人咧，真系。咁我谂佢哋可能真系要变咗要登报精友嗰只咯。大家有冇试过登报精友啊？我试过， 我冇试过，但我有以前有 嗰啲唔系笔友嚟嘅啫， 笔友先咯。 系啦 ，Simon 真系冇试过啊！以前嗰个年代，我哋未有 app 嘅年代，甚至互联网唔系好流行嘅年代咧，嗰阵时有一本而家好似执咗嘅，即系免费派发嘅 Hong Kong Magazine 噶嘛。咁里面係有精油欄㗎嘛，但係唔知由幾時開始呢，那個精油欄裏面突然多咗一個 column 呢，就係 man to man 咁樣㗎嘛。 我對於精油嗰、那個即係如果係即係講呢啲，即係透過呢啲報紙啊、雜誌嗰啲精油嗰啲咧，我個年代係停留喺兒童周刊啊。兒童周刊咧喺我細個嘅時候咧係有一欄係可以俾你即係自己親手寫一段嘢，咁樣去交一個朋友，交一個筆友咁樣嘅。咁但係就梗係會刊登曬出嚟啦。咁但係即係大家就好純潔嘅，即係就啊，我尋日咧就即係考試就都攞到90分。咁啊，先生咧都獎咗把間尺俾我咁樣就如果即係都有一啲認真讀書嘅小朋友想做個朋友，咁就回覆我啦。咁樣係有呢一個咁嘅專欄。 我費事睬你。係純潔。乾淨有你。讲咗喺儿童周刊里面嘅精油，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咧读紧呢个初中嘅时候咧，我都曾经有一个 pen pal 笔友咧，就喺孟加拉嘅。 我 你有冇试过呢啲经验？ 我好似有一个喺英国噶， 系啊，而家仲有冇联络？ 冇啊，女人嚟嘅，唔系女仔嚟。 系女人就唔联络噶，你都一个比较现实嘅同性恋者咯。 咁细个冇得拣，我唔记得点样去识翻嚟噶啦。咁可能系小学啲老师逼大家要有个笔友，咁所以就有一个咯。咁但系我记得我哋会互相寄啲相咯，就系、是、咁样啦。 OK， 系啦。咁所以即系喺香港而家嘅情况咧，都系大家都好担心嘅。真系唔知明天会发生啲咩事啦。甚至有啲人系话，会唔会有朝一日可能我哋连上网嘅自由都会被剥夺咧？咁样系咯。咁今时今日，就算即系譬如话发生啲多个关系，咁都系即系俾大家茶余饭后作为娱乐嘅消息俾人哋讲下啦、唱下啫。咁但系你试想象一下，你身在巴基斯坦，你知唔知巴基斯坦除咗同性恋咧系刑事法之外咧，其实你话。或者婚外情咧，都系刑事罪行嚟嘅，你知唔知？好得人惊。 咁所以佢哋可能真系咧，即系冇一啲即系啲 club 啊，或者冇嗰啲即系地方咧，俾佢哋认识咯。咁所以佢哋真系要靠碰运气啦，即系喺条街嗰度， 只可以出啲街撞下人咁样系嘛？OK， 嗱，正式开始我哋今个星期嘅即系自己人啊。头先预告过啦，咁啊，即系今日咧，终于咧就出现咗啦，喺我哋嘅空窗期里面咧，毅然出柜嘅小肥嘅。点半钟新闻报道翻嚟嘅自己人，我哋有请呢一位新出柜嘅朋友啊，佢系小肥。 午夜12:30，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12名港人上个月底涉嫌非法入境内地水域被截获，其中一名港人家属委托的内地律师卢思慧处理案件。他前日早上到深圳盐田康守所要求同当事人见面，但被拒绝会见。卢思慧接受本台查询的卢思慧接受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康守所警员指他没有公证书，不能够核实委托人，即是当事人家属的真实身份。不过卢思慧指出，内地刑事诉讼案件律师不需要提供公证书。卢思慧又引述康守所人员透露，他的当事人有机会涉嫌组织他人偷渡，即是蛇头，控罪较原本的偷渡更加严重。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近日不少人谈及三权分立，强调香港是行政主导，行政长官领导特区政府决定政策，而司法独立不受影响，因为基本法保障了本港法院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认为市民不应该只是着眼于一个概念的表面称谓。教育局局长杨润雄重申，本港并非三权分立，又指中学教科书涉及的基本知识并非政治讨论，描述本港政制的时候应该按照基本法。对于有个别教科书删去关于公民抗命以及部分本港政治组织的名称，例如青年新政或者已经解散的香港众志，杨润雄就说不认为教科书有任何禁忌。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发声明表示，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罔顾中方同捷克政府反对，执意前往中国台湾地区活动，认为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破坏中捷关系政治基础，严重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这种恶劣行径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捷方正视中方严正立场，切实恪守一个中国政治承诺，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有关事件的恶劣影响，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捷关系稳定发展。声明又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台湾当局和某一些反华势力如何操弄，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美国政府据报有意将中国最大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列入制裁名单。路透社引述国防部发言人说，正是同其他机构合作，以确定是否对中芯国际采取行动，没有透露原因。但是有华府官员透露，当局正是审查中芯国际和中国军方的关系。中芯国际发表声明，对报道内容感到震惊和不解，强调他们的客户遍及世界各地，产品和服务皆用于民用和商用，从来没有涉及军事应用的经营行为，与中国军方毫无关系。声明说，中芯国际愿以诚恳、开放和透明的态度与美国相关部门沟通交流，化解可能的歧见和误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疫情期间要提升抗病能力，有好多方法。听下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嘅 tips 啊。 中医认为咧，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意思就系话咧，要平时提升到自己的抗病能力，不外乎就锻炼身体，譬如说饮食均匀，争取足够的休息，多运动，晒下太阳等等的。 另外我哋自身方面，因应环境嘅变化，我哋亦都要做到虚邪拆风，避之有事。即系话咧，外界环境有一啲致病嘅物质，而家咧，譬如话新冠肺炎呢个病毒啊，无论佢变唔变种，我哋都要想办法避开佢。点样避呢？譬如话我哋少去人多聚集嘅地方啦，我哋咧有保护嘅措施啦，戴口罩啦，勤洗手啦，尽量咧令到自己咧唔好暴露喺呢一啲有机会受到感染嘅环境当中。作为中医咧，梗系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啲饮适合自己调理身体嘅汤水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次 Gaily News。 加州参议院通过新法案 AB979， 要求州内企业的董事局更加多元化，规定在2021年年底总部设在加州的上市公司必须至少有一名的董事是少数族裔。法案下一步将会交到州长签署立法。提出法案的是加州众议员 Chris Holden， 他以2018年一项关于董事局性别多元化的法案作为蓝本。这个法案要求公司董事局中加入女性成员，他表示除了女性管理层之外，董事局内的少数族裔代表亦都非常少，企业在决策上面没有考虑到少数族裔的需要。新法案要求公司董事局在明年年底之前至少要有一名非主流的董事局成员，例如是非裔、拉美裔、亚裔、原住民或者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人士。另外法案仲需要有九个人以上的董事局在2022年底之前至少要有三名非主流董事局成员，如果董事局有五名至九名成员，就要有至少两名非主流成员。美国休斯顿漫花同电影展在4号登场，在疫情期间为民众线上放映六部台湾经典同志电影，包括改编自白先勇经典小说的《叶子》，杨丞琳和梁洛施领衔主演的《刺青》，深入探讨台湾同志运动史和它的意义。这次的电影展将会由9月4号去到9月13号。台湾在2019年通过同性婚姻法案，成为亚洲地区拥抱多元平等价值的推手。这一次的漫花同电影展由休斯顿台湾书院与奥斯丁亚美电影展、奥斯丁电影协会等单位合作，带来横跨半个世纪六部经典电影。除了刚才两出电影之外，亦都有1970年的黑白片《跑道终点》、第47届柏林影展银熊奖河流以外籍伴侣婚礼为题材的纪录片《不只是喜宴》，以及纪录长片《日常对话》。除了电影放映之外，影展亦都预计在9月5号邀请刺青的导演周美玲、台湾彩虹平权大平台、亚裔同志社交俱乐部、同志东区和各国同志运动代表连线座谈，以创造跨国亚裔酷儿空间为主题，探讨跨国同志组织的运作和重要性。你自己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要是你寒冷，身的冷枕冷不惯，仍不想见我，共相差距离无关，就背向我，不用麻烦，是你早抛低日前多晚，叫我忍痛放弃，实太困难。 被你抱住那时间，真的担心有今晚，明知生厌以后火花会冲淡，没法与你细算梦幻，只有静静遥望天慨叹，谁爱偷看你发梦，除去你孤单，沦为行过宠物，猫狗了解我的凄惨，失宠后不往后退，你挑选了谁跟你一起玩，前来迎接灾难，勇望无限，不过也始终不够时间，不是你已另有伴侣，不想天真对不对，和他温暖午睡多于被窝里、哦、害怕变了你两负累，不够地位无奈早撤退，我最好永远困在垃圾废纸堆，总后不往后退，你挑选了谁跟你一起玩，前来迎接灾难，勇望无限，福气有限，曾陪伴你闯过人生险关，于毕业礼共你兴奋合照，奔过也知凝望已遗忘的一双眼，可挂念从前度过最寒冬季，我凉同静晚餐，沦为行过宠物，猫狗了解我的凄惨，失宠后不枉费叫，你都可以和他到处浪漫，前来迎接灾难，勇望无限，福气有限，男孩令你挣扎在不安间，天高地宽，受过苦是尽气，得我陪伴你不见不散， 因為呢個疫情的關係，於是乎自己人就一年停工幾耐，五個禮拜，我呢五個禮拜呢一晃眼呢個世界已經不同了完全不同了，居然咧喺我哋唞緊暑嘅時候咧，居然有人嚇冇通知我哋係出咗櫃啊！ 唔係啊， 有啲嬲羞啊！ 係咯，唔係同我哋出櫃先啊！ 係咯， 唔係啊，唔講得呢個， 講 因為佢都可能係自己嘅 friend 嚟嘅。 係啦，嗱，跟住就要問佢啦。咁我哋復工嘅時候咧，跟住有啲聽眾已經問我：喂，咁啊第一時間咁耐冇做呢個自己人啦，要捉佢上嚟即係接受訪問啦。咁所以今個禮拜終於我哋揾到咧就是、小肥啦。 你說是誰啊，是 不是終於可以OK， 嗱，咁啊，即係當然你啊，即係歡迎你加入我哋大家庭嘅一份子啦。 多謝。 咁但係首先要問，點解要將呢個第一次俾咗志雲大師先？ 係。 唔係噶，冇諗住第一，即係我冇諗。其實講真，即係冇諗住出住嘅，其實即係我唔係，因為我諗住啊，我2017年有個承諾嘅，即係嗰陣時就話 OK 因為我做嗰啲歌，做嗰啲碟係坦白啦，即係要唱啊，監製康家俊就話唱同言行要一致嘅。 係， 哦咁 OK。如果真係有記者問，咪答係咯。但係就唔會主動話要出櫃或者乜嘢。咁一路2017年、2018年、2019年都冇人問， 居然冇人問， 再問啊啲人。 咁啊，咁我都已經去到都有次慣翻以前嗰個隱藏模式咁樣。係，咁去到2020年突然間就想趙雲嗰節目啦。咁突然間一問就問嗰、那個問題係直接問你，你係咪中意男人啊？即已經摸住彎啦！你一係翻轉頭講大話，你一係就承諾翻2017年嗰樣嘢，即冇得耍太極啦。佢咁問法， 唔係佢好好啊！佢問你，佢首先問你點樣耍啲記者啊？因為可能咧，你覺得志雲唔係一般嘅記者啊，咁所以咧就真係一五一十咁樣講咗出嚟啦。 哇！同埋佢又問得好直接啦，即我冇得褪咁，然後就 OK， 然後響起咗個承諾咁就好。就講啦，喺嗰刻 係 OK。咁所以咧，我即係初頭啦，即係未做你接受訪問嘅時候咧，我諗下其實 plan 咗啦，係嘛？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即係藝人冇即係藝人公司咧，冇咁輕易即係將我第一次咁樣顯出去嘅，一定同阿志雲大師有個協定嘅。點知阿小肥真係話俾我知，原來 ambush 冇啊冇， 係突擊突襲嚟。 唔係，同埋因為我都有睇到個訪問嘅，雖然我冇睇曬咧，佢一好早已經嚟呢個問題嘅。即係如果一啲咁即係如果係特登 planning 嘅話，你梗係留到最後啲重頭戲先出場啊！唔係喎，佢出場係唔知八分鐘內咧已經係問呢一個問題，咁佢都係即係好真實。 所以我懷疑佢答 no 嘅話咧，個節目就完咗噶啦，唔使做耐。 唔係我因為我之後阿志雲同我分享翻，佢冇諗過咁直接嘅。我諗佢之後都仲有啲問題層層疊咁樣去鋭嘅。但係我一咁樣突然間咁直接答翻佢，佢搞到佢之後會接嗰啲問題冇曬。 嗱咁我當然即係講笑啫，梗係唔介意。即係到底你嘅第一次俾咗邊個啦？我轉頭先問另外一啲嘅第一次啊，你知人精都第一次噶嘛，系咪？咁但系我就即系當然好歡迎你啦，即係始終係要行出第一步啦，係咪先？都要好多嘅勇敢啊，同埋勇氣。但我就諗下啊，其實阿志雲咧，佢開場白咧都好 interesting 噶嘛。佢話嗱，阿小肥，你同我有好多共通點嘅，成日都俾人問啊，我哋係咪中意男人咁樣嘅？你咁大方俾咗第一次佢，你點解唔打蛇隨棍上？志雲大師你咧？ 唔敢，我去到嗰一刻已經冇個腦空白咗啦，即係冇，亦都冇諗，係咯，唔會咁問翻，因為嗰一刻我一路成個節目，我直到完咗翻屋企，我都仲震緊，我真係好 shock 嘅，因為嗰一刻出櫃咗之後，突然間個人好空白。 你講起空白咧，其實即係睇翻一啲報道啦，即係講翻即係你出，即係喺嗰刻坦誠出櫃之後，其實你自己都。即係好震㗎喎，你個人。咁我想問，其實你自己講嗰刻係其實你已經個腦已經係盤算緊點樣講啊？定係其實係一個好自然咁樣流咗嗰個出櫃嘅宣言出嚟嘅咧？ 冇個總之係問到一個問題，我即刻就響起咗2017年康家俊同我講嗰樣嘢啦。你要言行一致，你要言行一致，你要言行一致。 即係都係嗰個説話叮住。 係啊，叮嘅。OK。然後就講出嚟咯。 係咪講俾阿志雲大師聽咧？即係覺得會舒服啲咧。即係可能你會覺得嚇，佢都唔係一般記者啦。咁佢都係一鬼嘅， 大家有 資深嘅前輩啦。咁亦都係一個好即係好多人睇嘅節目咧。你覺得啊好咧，我就搏一鋪啦，或者好啦，我即係喺佢面前講唔到大話咁樣咧，係咪咁樣咧？ 如果之前就應該唔係，我冇諗咁多喎。首先，我諗就係首先喺佢面前可能講唔到大話都係真嘅。二來佢問得夠直接，可能之前一般記者都冇再問呢樣嘢咧。即係可能對上一次咁直接問嗰陣時，我仲係處於一個未諗住，即係都未諗住要坦白嘅一個情況。咁因為2017年之後就開始哦，如果有人問咪坦白咯。咁咁啱就係、是、好啦，中間啲記者都唔係問得咁咩，即可能問下呢啲愛情啊啲嘢。咁呢啲嘢有走盞可以耍太極噶嘛。咁但係到志雲去問呢個問題就冇啦。 一就一，二就二咁樣，所以就 係啦。嗱，往後我見到你都好多啲訪問啦，咁喺嗰一次嘅出櫃訪問裏面亦都講過話，即係其實咁耐去到而家40几岁先至出櫃咧，就係悲傷，因為基於好多恐懼嘅。其實你最驚有朝一日有記者問你逼到埋牆，你要講係嘅時候，你最驚咩咧？因為好多人都會驚就話啊，會失去某啲乜嘢咁樣。你最驚咩咧？一直以嚟， 我如果真係話失去，最驚失去某，即可能驚失去某啲朋友啩，即我唔知佢點提。雖則我逐漸已經半公開，有好多朋友知道嘅，即要留喺度嗰啲都係朋友啦。其實都冇乜，但係都始終仲有一部分，可能屋企人都，雖然我覺得屋企人係知嘅，但係都始終都未講會點咧，會唔會可能可能屋企人都接受了冇問題，但係會唔會屋企人會受到一啲麻煩或者問題咧？啲親朋戚友，哎呀乜原來阿勇仔咁樣啊，點算啦？我又驚仲煩到屋企人， 三姑六婆 係啊， 最麻煩， 即係係啦，最驚呢啲啦，咁同埋就係驚，其實我。到今時今日，我覺得同性戀係冇問題，甚至係覺得係 proud of 呢樣。咁所以我亦都同時擔心一個問題，就係我呢即係出咗櫃之後，我會唔會即係如果我主動出櫃，會唔會我啲人會話我係攞光環咧？咁我係好得，我成日都係擔，成日都會諗呢啲嘢嘅，擔心即係可能即係一個場合裏面有好多哇老闆喺度行埋傾偈，就會驚人覺得我博乜咁樣。即係我成日會諗呢啲嘢，咁所以好自然呢啲我都會擔心。 咁呢個月咧，即係你好似出櫃咁一個月啦，差唔多啦。咁嘅反應係點樣啊？或者屋企人啊、朋友啊，或者即係老細覺得啊，小肥都真係好喎、啊，咁情實會唔會有啲咩？ 發係我喜出望外，我全部都係支持。縱使我覺得有一班嘅朋友，即係可能成日嗰陣時都喺我身邊度，可能笑緊我哋嘅一啲嗰啲話題裏面。咁、原來呢班人都會支持我，即係到最後，我唔知係點樣啦。咁同埋屋企人原來都係支持咯。即係其實我同佢講，我都冇話。特別要講翻呢件事，我只不過係問佢哋有冇人點啊，問你哋問三問四啊，你話冇啊，唔使擔心啊，你繼續開心做自己就得啦。 咁係因為我哋自己喺即係 social media 都會睇到一啲即係街即係我哋嘅朋友嘅反應啦。咁大部分我都覺得即係佢哋係正面嘅同支持嘅。咁雖然其實我以前已經知道㗎啦，有人 其實都半公開咗， 因為我都有啲朋友做即係可能幫你化個妝啊，成咁。咁樣嘅，講開都係唐哥啊，邊個好似係嚟嘅？我話係都唔出奇啊，唔緊要啦。咁所以當你公開咗件事之後咧，我又見即係啲 Facebook 啊，或者啲 social media 啊，都讚好嘅程度都係幾高下㗎。係 啊係啊，同埋咩都話咩時代啊？係講真嗰句啊， 係嘅係嘅。咁我嗰日即係都係咁睇個留言，都會睇到落淚 嘅。OK， 嗱，咁因為今次其實係 ambush 啦，即係突擊啦，咁係之前冇 plan 過啦，即係話咧，之前你做呢個出櫃嘅決定嘅時候咧，你就冇機會可以同屋企人單聲啦，係嘛？咁但係就好可見咧，就係完咗之後咧，居然屋企人同你講，你做自己就得啦。 係啊， 你諗下同志最難過就係屋企人嗰關，屋企人同你講你做自己就得啦。 係啊， 哇！我諗真係好多人好羨慕。 係啊，我覺得我好彩，其實即係。所有嘢喺個時機上又好，點都好，我覺得都好好彩。 OK， 嗱，但我想問翻多少少啦，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嘅恩師就係阿 Paco 啦。OK， 咁喺作呢個決定，咁即係冇乜機會同佢之前講啦。咁但我想問翻，即係譬如佢最初簽你嘅時候，佢會唔會已經知道你嘅即係性向身份咧？對於日後你有機會向公眾表白，佢有冇俾到啲咩忠告，或者佢其實點睇呢件事？ 簽嗰陣時其實佢知啊，即係已經講曬俾你聽，因為我同我個好重要嘅 partner 都已經同佢講啊，你應該要講俾你聽，講俾你聽咯，因為佢知道咗，第日有啲如果有啲咩俾傳媒去挖掘嗰啲料咧 ，Paco 都即刻會知道有啲咩應對，因為佢已經知道啦嘛，佢唔會突然間嚇係嘅咩，原來即係突然間措手不及，咁所以係俾佢知道咗嘅，咁但係當時佢個唔係咁支持要公開嘅， 因為簽嗰陣時係2006年，即係2007年出道，即嗰陣時都仲超遠，都仲 係， 仲係都仲係一段距離嘅，即係大家認同呢件事，咁所以就都作為一個新人，又佢又唔敢冒險咧，咁所以就都未係話，但係好尊重嘅，佢好尊重嘅，咁所以就到但係到而家最 update 嗰陣時都未。佢未聯繫我，未 聯繫。仲等緊佢咩反應？ 應該都 support 嘅，你知道唔耐。 但我啱啱喺網上面見到你咧，有一個網上嘅演出咧，你好似提到一樣嘢咧，就係話嗰陣時好似你同個 X 啦，好似都有陣時會出街啊咁樣嘅。咁好似當其時，我唔知道係邊間唱片公司或者係邊個經理人公司啦，就好似提過你就係話，你唔好最好冇做呢樣嘢喎，係嘛？ 即係佢又冇咁最好唔好做呢樣嘢嘅超然覺得。唔習慣咯，然後就悄然離開。咪即係我係因為可能我公眾人物啦，又係對你未公開之後，就會對俾傳媒係一個覺得係一個可以發掘嘅話題，然後就會騷擾到佢個生活咯。因為其實我哋普通一次出街就俾傳媒放大十倍啊，上曬。系啦，个市长我发觉唔支持，点知一签就搞到咁大镬， 就啱啱签嗰阵。 系啊，就跟住再搞到之后，大家个普通出街都要加倍小心啊， 前后脚啊，打条街啊。 咁嗰时会做啲乜嘢咧？即系例如会一齐出街，但系就即系真系分开入戏院啊，或者真系拣啲即系冇人去嘅戏院 先 去。 唔系，即系好似佢嗰阵时已经做紧而家嘅社交距离。 唔系分开入戏院， 即系一齐睇戏都系分几个位。 直头唔去戏院睇戏， 其实唔出街啊。 做乜嘢啊？ 成日匿屋企 嘅，咁啊好慘咯， 所以佢咪頂唔住。 咁呢個真係都幾痛苦喎。咁即係但係，所以你而家出咗櫃咧，我覺得我想問你一樣嘢咧，你最想做嘅係乜嘢咧？即係以前冇做過嘅，或者以前好想做嘅，一直公開做，即係 drag 都得噶嘛。 你又 唔係以前未出櫃 drag 咗咧，都唔會認得嘅。 唔係志雲大師都有 drag 啊。你都可以， 我都有 drag， 不過我啲專登為拍嘢而，係啊，即係唔靚嗰啲嚟嘅。 drag 過喎， 我唔靚嗰啲嚟嘅，唔靚嗰啲嚟嘅。 今日咧上到嚟自己人咧，做我哋嘉宾咧，就其实系小肥啦。咁啊，终于咧系喺呢个年头里面咧，系公然出柜，加入我哋自己人嘅大家庭，欢迎啊 ！OK， 头先问咗一条问题咧，我都觉得几有趣嘅。咁就系到底喺出柜之后嘅小肥，会唔会有啲嘢佢以前唔敢做，今时今日真系好想可以一次过做晒佢咧？一点钟新闻报道翻嚟之后，继续有自己人嘅嘉宾系小肥。 如果一早没有当。好知己，如果天公助你勤力地献技，如若约会那天有像预期，多实你。如果他出现了，我够勇气，能做尽特技，能跟他相争至死。我今天不需要在暗中仰慕你。只想去为你完成时光机器，人人能超越时间生死，子弹铺满地，为求情敌撤离，部署战争，奋勇地寻找转机，天天公开捍卫你，不再逃避，样样事也经由我亲身处理，被动没有忌，自信再小都敢抱实你。情敌变愤怒，如若借力够高，好似用词多

凄惨，失宠后不枉费叫，你都可以和他到处浪漫，前来迎接灾难，勇望无限，福气有限，男孩历历挣扎在不安间，天高地宽，受过苦是尽气，得我陪伴你。 系咧，有啲乜嘢即系基文化？你觉得以前唔敢参与，今时今日一定要啊，都出咗轨啦，冇包袱噶嘛， 就。其实我唔又冇乜大志喎，想做嗰啲，只不过就系想就以前唔敢讲嘢，而家可以大大声讲，或者再大大力咁去再一啲团体去发声，即系例如好似即今次咁样啦。 好，嗱，我而家即系要正式宣告一下啦，我要正式宣告一下啦，因为咧就其实咧，因为小平啱出柜啦，于是乎咧今年嘅拼多咧，即系一点粉红咧，就虽然就搞唔到即系 physical event 啦，因为始终系疫情咧，而家都系。唉，噏神蛋咁樣啦，咁為咗即係保重公眾安全咧，於是乎今年嘅一點粉紅咧就會改為網上串流嘅，咁我哋就誠邀就是、小肥成為我哋其中嘅一位粉紅大師。 多謝邀請，多謝邀請。 今日都係著粉紅色衫嘅喎，係襯翻㗎， 係啊， 梗要啦，梗要啦。 好係啊，嗱，我即係講緊呢個粉紅大師咧，即係以往都有好多不同嘅朋友參與過啦，有直嘅，有攣嘅，有公眾人物嘅，亦都有素人啦。譬如話，即係前年咧就應該係阿欣兒啦。亦都有李慧敏啦，再幾年前咧就係生前嘅羅海彤啦，我知道其實喺音樂上面小肥都有同阿妹合作啦，係咪？係 啊係啊係啊！ 其中一隻歌仲要係阿妹啦，同埋咧就南偉幫幫你寫嘅喎， 係 嗰隻歌係咪其實度身訂造講緊你嘅同志身份？ 完全係，完全係，即係佢哋係好了解我嘅情況寫嘅，羅海彤就係了解啦，跟住南偉幫我直。頭都傾咗成晚，然後就填出一個詞咧，即係內外，其實就正正就係講出櫃前後之間嗰種心理嘅唔同嘅位置嘅一個歌嚟嘅。咁就係康家俊就正正就嗱，你有你一隻歌係咁樣嘅，然後你好用心咁唱緊呢只歌，宣揚緊呢個 message， 所以你唱完呢只歌之後，你唔好之後就做第二個人，即係你唔好喺嗰邊唱得好大條到你呢邊又又縮埋喺度，又喺度耍太極咁樣，所以就係呢個歌契機就正正就係要。如果有記者問到就要答係啦。 OK， 所以歡迎你歸隊，亦都歡迎你真係可以無懼地係即係參與香港嘅平權工作。我哋正正需要更加多咁樣嘅人， 係 啦。OK， 咁但係即係頭先就提到啦，即係譬如話你都承認以往因為唔出櫃作為公眾人物啦，都影響你去發展一啲即係比較即係穩定嘅長久同性關係啦。但係假如日後咧有機會發展另外一段。咁而香港，唉，我哋真系发梦啦，当发梦 ，OK， 发梦香港终于有一日通过同志婚姻，你会唔会选择婚姻呢一步 咧？会，其实之前都谂住噶啦，因为 咁早已经恨嫁噶啦， 边度结婚啊？唔系，我想问下先，而家有冇拍拖噶？吓，而家有冇拍拖？ 有嘅，唔係即係已經好早有咁嘅念頭，因為我揸住葡國 passport 咧， 葡國 passport 係啊，可以已經可以嘅， 因為葡同埋已經通過同志婚好耐㗎啦， 係啊，阿 Sam 咪係咯， 係啊係啊， 所以就都係咯。恨嫁嘅， 恨嫁嘅。但系嗱，因為咧，我記得上年咧有一位嘅即係歌手啦，你嘅前輩啊，講埋開埋名啦，李國祥啦，咁喺傳媒嗰度出咗櫃嘅。咁但係佢嘅訪問咧，我就覺得即係我作為同志都覺得有啲拗頭。咁都係問佢即係你知唔知同志婚啊？咁佢就話：我都唔使爭取啊，兩個人開心咪得咯咁。咁我直情兩眼一反，即係我先覺得係你個人可以唔選擇婚姻嘛，但係你作為同志出咗櫃嘅公眾人物，但係你唔支持大家去爭取呢個婚權，係咪有啲怪咧？即係小肥你覺得點睇咧？ 怪。 怪哦。 係啊，怪。 即係你可以爭取咗，但你唔結婚咁，你可以選擇。 係啊，係啊，即係點解係咯？即係呢個係應該同身為同志應該要爭取一樣嘢嚟噶嘛。 我誠邀佢去多啲我哋嘅活動咯，即係例如即係遊行啊、拼多啊，即係嚟做觀眾啦。當然咁就 但係而家只可以上網咯。同埋而家所有活動 cancel 或者聽多啲我哋嘅節目咯，可能會喚起佢一個即係我都要出翻下啲力嘅咁樣。 喚起啲我覺得 試下。 OK 嗱，即係回想過去咁多年啦，即係你覺得即係你覺唔覺得去到呢個年頭先選擇出櫃都浪費咗幾多時間咧？有冇咁樣諗過？ 又唔係嘅。即其實我只係爭公眾嘅呢一步嘅，其實我都算係出咗幾大部分嘅櫃嘅，咁所以我又覺得 OK 嘅，咁係咯。雖然28歲先，但係就 即係我聽訪問你都話28歲，你先確定自己你係點樣情況確定啊？定係你點解你28歲咁？ 點解28歲？ 點解咁重要？28歲係一個分水嶺。 通常 冇刻意揀28歲，只不過28歲嗰陣時覺得爆咯，即係在職好多好多壓力。 咁你28歲之前咧， 咪一路扮嘢。係啊，一路扮唔係。 但係你有冇同女仔拍過拖，或者28歲之前亦都有冇同男仔拍過拖咧？ 冇啊， 即係冇嘅。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活喺一個方言嘅世界，但係即係會同啲身邊嗰啲人一齊喺度，即係會講溝女呢啲嘢，但係自己 扮直啊， 係啊，扮係啊，好辛苦喎。 係啊， 嗯。 因為其實發覺扮極都唔似噶嘛，好老火 炸，都還可以，我都呃到身邊嘅朋友好耐，即係因為 即係嗰啲扮一路打住色中，哇！嗰條女又正啊，嗰啲咁樣， 扮一齊睇鹹書咧， 你都扮得唔好似， 明明個個睇緊個女人咧，有扮有男人咧，特別就好想睇個扮。 其實睇鹹書唔係睇， 係 啊， 因為間唔中有啲男人噶嘛。 系啊， 我以前细个就 系 咁， 我都系啊，系啊，系咁啊。但系即系点样办到咧？因为我身边系一个嘅同性恋嘅朋友都冇啊。咁我系啊，咁我直头都冇得系啊，冇机会佢突然间，所以就越压得咁犀利啊，压得咁犀利，好压力嘅。 OK， 嗱，我哋从来都知道即系出柜系一个过程嚟嘅吓，即系唔系一次过嘅，因为你可能要同唔同圈子啊、唔同层次嘅即系出柜噶嘛。公众就系即系 ultimate 嗰个啦吓。咁但系你有冇回想下小肥就系、是、你第一个出柜对象系边个？ 即刻答到系一个大学同学。 你点解拣佢？ 因為嗰陣時一放學咧，大家都好中意咧坐喺海邊傾偈，飲住支啤酒，咩都傾嘅。咁佢又傾下啲嘢，我傾。咁其實已經去到乜都傾嘅地步，就係爭呢一樣冇講。正正係去到28歲，我唔知依係幾啦。嗰陣時就，然後就覺得都講俾佢聽啦。反正呢個我咁 friend 嘅同學乜都講，咁就揀你為第一個，就分享俾你聽啦。跟住反而得出嚟嘅反應就係、哇！ 佢係男仔， 男仔啊， 直嘅。 但反而個反應就是，跟住你唔震驚，全部肚嘅你大家事。 我嗰陣時咩年份啊？ 28歲幾多咧？零二零四左右。 OK， 咁所以28歲就係因為其中一個重要關口，就係你同其中一個人，至少世上一個人真係公然出咗櫃，就係、 是、 你。 係啊，但係即係縱使只不過即係哇嗰下嘅一個人嘅出櫃已經係。突然間放啲裝甲射大部分啦，已經。 同埋佢嘅反應都好好啦。 係冇反應啊，唔係好好啊，係冇反應。 咩反應咧？ 係反高潮啊！ 係啊，即係唔係 即係冇得喊嗰啲，明明我諗住喊噶，冇。 某程度上，我覺得呢個都係好嘅反應嚟嘅。即係其實如果越係即係當係唔係一回事咧，其實即係反而。越係舒服嘅， 係、跟住就慢慢就同身邊啲死黨、再死黨啲嘢講啦，咁樣然後就係咯。 OK 啊 ，OK， 咁所以就都反映到好多人咧，即係之前嗰啲恐懼咧，原來都係自己一廂情願咧去幻想出嚟嘅，即係未必係去到個地步咧，就總之一出軌咧就世界末日嘅。OK， 係咁所以你作為過來人啦，亦都經歷咗咁耐嘅恐懼啦，同埋掙扎啦，亦都作為公眾人物啦，咁對於嗰啲而家喺心機旁邊依然喺度掙扎中，即係喺衣櫃房門嗰度，然後淨係開住一條罅望出去啊，即係出定唔出嗰啲有掙扎之中咧，有啲咩忠告俾佢哋？ 忠告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即係如 Brian 你所講，出櫃有唔同層次嘅，即係係啦。我覺得出櫃係需要嘅，點解呢？因為我覺得唔可以將呢啲問題收埋喺一個人自己去抗衡一個咁嚴重嘅問題嘅。你最少都用一個人出櫃啊！即係我覺得你點都要係啦，即係一個人都係出櫃啊！咁呢個唔同層次，即係我覺得已經係好唔同嘅啦。你講俾一個人聽，即係你千祈唔好一個人去啃呢啲問題。咁我就係、是，但係如果我覺得我亦都好明白身邊有好多朋友可能家庭比較傳統啊或者咩，咁我覺得慢慢嚟咯。你淨係分享俾你啲信得過嘅朋友聽，信得過嘅親友聽，咁然後好啦，你到你覺得你一啲比較傳統盲式，咁咪唔好講住咯。你覺得係麻煩，咪冇講住咯。逐步、逐步、逐步咁，當然啦。如果你睇住一日好似即係完全公眾咁，亦都係非常之恭喜啊！ 有冇試過有啲反效果嘅咧？即係出櫃嘅時候之後就冇啦。 暫時都冇。 係咯，其實真係冇嘅，我都冇嘅。即係冇人會哇走啊嗰啲咁， 佢唔係喺你面前講啫嘛，你明唔明啊？ 當然有啲三 唔識面噶嘛， 三唔識七嘅花生網友會有呢啲嘅。 嗰啲 咁 我可以， 嗰啲唔需要你， 唔使在乎。 係， 因為係我出櫃前佢都已經有第二啲嘢攻擊㗎，出櫃之後攻擊第攻擊呢樣。 係啊，嗰啲鍵盤戰士真係唔需要理佢。 係， 可能佢行到出嚟咧，你兜到面同佢講啦，佢都話幾好啊。 係啊，都係唔同嘅喎，嗰個反應俾你，哦，多謝你啊，你出櫃好。 可能佢都系嘅，不过佢自己冇胆啫， 所以就闹。 系佢唔抵得你咁大胆。 O K， 咁今日真系好多谢啊，即系小肥啦，即系收到你自己人节目啦。虽然你唔系俾第一次我哋啦 ，O K， 临尾都问翻啲八卦问题。 俾啲第一次我哋啦，有啲咩第一次？ 我本来以为你未有即系新嘅恋情嘅，因为我之前又知听闻话，好似你已经系结束咗对上一段恋情咁样啦，都唔知。 你想帮佢牵线？ 唔系，我当你冇啊吓。暂时感情系白卷啦。你喜歡的男生是哪一類型的？你的理想對象是哪一種？我給你精油。 小心一點說。 恭喜肥瘦年紀。 不是喎，我記得啦，啲記者話你關注呢個 IG 大隻男啊，你係鍾意大隻嘅？ 唔係，嗰次關注嗰啲係佢關注咗我，見啊都 OK 啊，原來關注翻佢。 哇！佢關注你先 啦，呢個禮尚往來， 大家誤會咗啦。 呢個禮貌啫 嚇。咁你通常關注啲咩咧？ 就係咁，如果真係外形就肉地啲啦，係啊。 我肉地啲，你係咪鍾意啤啤咧？即係嗰啲 G 咩？ 但係其實有時我覺得啦，即係一有時真係程度龍事，多數未必係你心目中中意嘅。 係啊係啊， 係咯，即係 事與願違，我覺得 係㗎係㗎，即係會係，所以我覺得都。緣分咯，冇強求。 係咯，嗱，我就知道香港好多朋友中意啤啤嗰啲咧，其實而家香港嘅啤 culture 都開始越嚟越成熟嘅。 係喎， 佢哋咧就永遠覺得咧，佢係第二故鄉，其實唔係，應該第一故鄉其實係台灣同埋香港。你成日去台灣發展就係因為有另一個就係咁嘅原因係咪？ 都唔台灣個風氣好嘅音樂嗰、那個係。收到嘅太平洋， 真係歌手嚟 ，O K 啊，係啊，台灣好好啊，唱歌係啊， 係啊，台灣好多方面都很好嘅， 好多即係紅界嘅朋友咧，都覺得即係，但如果講即係最高質素嘅咧，即係如果亞洲地區咧，都係台灣嘅，第二就 已經贏咗日本啊。 係啊， 贏咗日本添， 係啊，贏咗日本添啦。因為唔同，因為台灣嘅紅咧有一種即係親切嘅味道啊。 哦， 即係日本咧始終會有啲距離感。 好做 show 嘅日本嗰啲。 係啊，偏向。 我明白，我明白你講。 咁同埋即係你知，即係台灣嗰啲即係可能笑容又好啲啊，即係講嘢又可能 同埋傾到咯。 台灣人親即係比較個即係 nice 比較真少少。 係啊，一直以嚟我聽我即係身邊一啲中意紅嘅朋友都話台灣嗰啲係最頂級嘅喎，你又覺得點咧？ 都 OK 嘅， 嗱，我就作為飛鴻一族咧，我有少少 complain。我去到台灣咧，即係譬如去到紅樓啊嘛，係嘛？ 啊， 咁紅樓其實係人都可以去噶啦。 係啊， 我淨去到嘅時候咧，喂，唔歡迎你啊！我覺得我感覺上 嘅 全部都係啤，我淨覺得個啤 culture 咧發展到成熟到嘅地步咧，近乎霸權啦開始。少啲肉底啊，都唔关我事啊！我开始有啲嬲受，有啲嬲受。 咁我想问一下咧，咁你喺香港有冇去嗰啲啤啤嘅场所咧？ 即系 keep 住当翻屋企 卡拉 OK 嗰、那个。 系啊， 系啊，你会去嗰度嘅？ 我会去噶，我会去噶、哦，因为所有朋友都喺嗰度。 即系你又可以喺嗰度表演喎，顺便练。 咁啊，少啲尽量，好有少好老尴嘅。 特登唱差啲，等佢哋， 唔係你覺得好，佢歌手嚟，好難唱差啲嘅，你明唔明？ 唔係有時 佢 哋 唔係啊， 佢一出聲， 唔會佢嚟唱啊， 點唱差啲啊？ 唔係有時會即係飲到大家好開心嘅，就會唱兩句，唱兩嘴咯。 哦、 但係有時你專登去唱咧，有時喺度，扮曬嘢，係驚嗰 啲。但係你啲歌都好多人唱噶嘛，你有冇聽過人哋唱？ 有啊，所以人哋係專登點，我咪一點我就匿去廁所咯。 即係你冇聽嘅、啊，即係人哋唱，你啲寵物㗎啦。 唔係即係而家嗰啲 賣曬， 唔係嗰啲職員會整水嘅。喂，下手到你啊，你 係啊，之後驚。阿明哥同我講過嘅，有陣時即係去啲咁嘅夜店咧，入去啦咁樣啊，以為即係盡量明哥我鋪人咧，以為戴一頂帽咧就冇人認得佢。 係、哎、啊，以前我都見過， 我又話俾你聽，所有啲藝人都係 佢坐喺角落頭嘅，但係我永遠都見到佢。 咁但係咧最老鹹咧，即係永遠入到去咧，嗰、那個啊老細咧或者 DJ 咧就會好似好識做，即刻播只歌。 啊，反而老細屌人嘅， 係啊，咁啊即刻走。即刻走头 哦、 oh. ，OK， 其实诶讲开嗰间啤吧咧，其实佢哋老细啦，咁佢哋老细其实一对 couple 嚟噶嘛，阿 Tommy 同埋阿杰仔啦，其实都已经系上过嚟我哋节目好几次添 啊，系啊， 系啊， 系啊， 但其中一个都系台湾嚟噶嘛，定系两个 杰咧，杰咧 啊，系咯系咯， 杰咯系咯，佢嗰阵时即系上嚟节目咧，讲过佢哋嗰阵时即系异地相思咧 ，long 啲咧，讲到声泪俱下嘅，好惨， 系啊， 系啊，嗰阵时谂亦都谂唔到方法，点样可以埋一齐嘛？ 而家長相廝守啦， 而家台灣淨可以結婚添啦、 哦。 不過最衰就唔可以跨境結婚，咁、我哋希望可以等到有朝一日啦。咁、你就可以做過浮啤啤咯。 哦，你講佢哋， 你都有呢個機會㗎，你都有呢個機會㗎。 唔係啊，佢都話翻自己即係故鄉，即係葡萄牙可以結婚啊，咁啊唔使去台灣啦、啊。 係咯，你啲葡文都 OK 嘅。 掉低曬， 因為你知最近又即係香港又興起另外一個移民潮啦，咁於是乎大家都要搜集資料咧，好似葡萄牙門檻咧比較低嘅，咁但係另一個條件就係你要學葡，係 啊，學翻咯，都有基礎嘅， 係咪啊？你可唔可以講啊？我係基葡話點講？ 哇，基已經唔識喎， 我喜歡男人 咧。要數哇，不如講我係咩名字算咧？ 好渣啊！ 你唔記得曬啦嘛？ 教兩句啊！點啊？我咁你自我介紹點講？ 要我係咩啊？寫話都唔記得添。 我係肥咯。 哎，唔好問啦，算啦，唔記得曬啦，翻去温下先啦。 佢應該國語好過葡文， 係唔好再斟酌呢個問題啦。 OK 嗱，咁雖然冇咗第一次俾我哋啦，咁但係今日都即係有一啲 嚇 喺第一次冇出現嘅嘢喎，係咪先？都叫少少補償。係。Anyway， 我哋真係好開心嘅。即係其實係即係。認真講一句啦，其實即係每個人嘅出櫃與否咧，我覺得係因人而定嘅、因為每個人嘅際遇啊、條件啊、環境都係好唔同嘅。咁、所以我哋唔會怪責有啲人係選擇唔出櫃。但係我哋好歡迎，就其實呢個世界上面要讓平權可以行多一步嘅話咧、越多人願意走出嚟，增加我哋同志嘅能見度咧，係好重要。 係係。 咁所以多謝小肥嘅出櫃啦，亦都多謝你即係真係行出呢一步，甚至再行多一步咧，參與本地嘅平權工作。 多謝多謝。 以身作則。再次恭喜小肥， 多谢， 恭喜晒 ，thank you。 展览着相声，家中我恬静迎风声，彼此也可接受尊敬，没那位更精英，你在你我在我看着世演变，若你共我各自各也没有亏欠，谁算更自然，谁都要水面，你站到最前线抗衡那渲染，而我在我国度里保持那底线，同你出一次，终于真相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个案，另外有十至二十宗初步确诊。新增确诊病例当中，四宗和之前的个案有关，其中旺角维景酒店再多一人确诊。至于三宗源头不明个案，两宗经普及社区检测发现，包括一名住在元朗大井围村的外佣，以及一名住在九龙城之兰苑的男子。另一宗源头不明个案，男患者在土瓜湾工作，住在钻石山凤德村，平时在土瓜湾一带吃饭。初步确诊个案包括一名在荔枝角收押所的在囚男子，未知是否在囚期间感染。一名上个月底由多哈返港，怀孕36周的巴基斯坦籍孕妇，完成隔离的时候检测不到带有病毒，去到产前检查的时候才发现受感染。政府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截至昨晚8点，累计有大约1,058,000名市民经网上预约检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页说，登记人数突破100万，五日以来有85万名的市民到各个检测中心接受采样，普遍反应好正面。网上登记的市民有超过90%都有按照预约时间前往中心。完成采样的人士之中，有大约18%是在现场登记。林郑月娥又说，早前有意见质疑有人重复检测，但是实际情况是重复检测的只是有几百宗，可能是个别市民认为有需要再次检测，例如首次检测之后接触高危群组，或者是有人上测试系统，但是对整体数字的影响微不足道。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近日不少人谈及三权分立，强调香港是行政主导，行政长官领导特区政府决定政策，而司法独立不受影响，因为基本法保障了本港法院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认为市民不应该只是着眼于一个概念的表面称谓。教育局局长杨润雄重申，本港并非三权分立，又指中学教科书涉及基本知识，并非政治讨论，描述本港政制的时候应该按照基本法。

日本将会在今年秋季进行每五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每个人需要在普查表中填写自己和户主的关系。对于户主的已婚异性配偶或者非婚的同居异性伴侣，都将会在普查中被归类为配偶，但是户主的同性伴侣就会被归类为其他亲属。这个归类方法引起很大的争议。日本的同性恋权利团体和很多人士认为，同性伴侣其实和异性伴侣一样，是非婚同居的事实上的配偶，但是在普查中被区别对待，这样的分类不能够反映出家庭和人口的真实状况。很多团体和人士都在本月呼吁，人口普查应该将同性伴侣都归类为配偶。虽然同性伴侣在法律上还未能够结婚，但是至少应该将同性伴侣和非婚的异性伴侣同等对待。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OK， 唔该晒 Simon 啊。OK， 讲起 Gaily News 咧，其实有一单咧你系 miss 咗，因为呢单嘢咧就即系新鲜滚热辣嘅。咁啊，除咗我哋好高兴啦，今日就系出现做嘉宾嘅就系小肥啦，多位即系公众人物就出柜啦。咁其实咧有一位朋友咧就系2014年出柜，都上过嚟我哋节目好几次噶啦。咁就系黄万喜阿 Kayla 啦。OK， 咁但系琴日先至啱啱收到一个咧最新嘅消息咧，就系话佢会同女朋友咧系正式宣告咧喺社交媒体里面宣告话，就系会即将结婚，同埋咧得到咧吓成个皇家嘅祝福，仲要影埋呢个全家嘅大合照添，非常之开心啊！非常之 恭喜恭喜晒，恭喜晒 ！OK， 好啦，咁啊，但系头先你提开嘅时候咧，我都想即系补充一样嘢啊，就系啱啱咧，原来咧，我唔知道大家睇中唔中意睇sci-fi 嘅，即系啲科幻电视啊，啲科幻电影啊咁样啦。咁但系呢个世界上面咧就分咗两大阵营嘅所谓 sci-fi 嘅影迷啦，一边就捧呢个 Star War，另外一边就捧呢个 Star Trek 啦。OK， 虽然我哋呢一啲我哋呢啲男同志其实唔系好知个分别喺边吓， 系啊，我都而家都唔知啲角色系同一样嘢，我觉得佢哋同一件事嚟嘅。 我就好早年咧，我以为两套嘢系即系一个系前传，一个后传嚟嘅。 哇，你 即系我后屘， 哇，你仲蒙过我，你有冇搞错 啊？我系好后期先，原来系两套电影嚟嘅。 咁我想讲咧，就系如果大家系吹捧呢一个 Star Trek 嘅话咧，其实已经又有电影版啦，亦都有电视版啦。咁其实电视版咧，佢哋都做咗好多唔同嘅 version。咁啊，最近咧，其实有关嘅即系电视制作公司咧，就宣称话咧。嚟緊 Star Trek Discovery 新嘅 season 咧，將會加入啲新嘅角色。咁而呢啲角色咧，仲要係 LGBT 角色。咁但係記住，LGBT 嚟咧唔係 gay 又即係 lesbian 咁簡單。死啦！我開始講咧 ，gay 同埋 lesbian 咧已經係變成簡單嘅角色嚇。我哋開始個身價咧開始不斷喺度降緊。 我哋 冇乜吸引力嘅啦，我哋而家 係啦，我哋一啲 主流就開始唔傾向啦。我哋 係啦，咁裏面加啲乜嘢比較新扎嘅，我所稱之為新扎嘅 LGBT 角色咧，一個就係 trans man， 一個係跨性嘅角色。咁而另一個角色咧，仲要係我諗係近呢幾年先至開始多人講，就係所謂 non-binary 角色。就是非二元性向，又即是性别流动的角色。哇，你想想几 in？ OK， 但是呢我当然即 是明 白的呢我想开始多这些角色的时候呢，即是见得多就会开始明白的。那都是一个好的教育的即是方法和途径来的。但我真的有少少担心呢，你会发觉现在开始呢，即是越来越多的电视剧啊，又即是电影啊，都会加返一件半件所谓 LGBT 角色。咁但係加得嚟呢，你又發覺呢喺嗰個劇情啊發展裏面呢，嗰啲角色呢投資唔多㗎喎、哦。睇下你發覺呢，好似路人甲、月丙丁啊，係一啲大騎嚟㗎咋喎。咁所以我少擔心會唔會係嗰啲即係電影公司嗰啲 studio， 又或者嗰啲編劇呢，純粹為咗要趕時髦，為咗要製造感覺就係、是、我哋公司都相當之開明㗎，與時並進㗎。咁就擺一啲呢所謂少數族裔啊 minority 嘅角色落去，但係呢就永遠攞嚟等嘅啫，吓，即系永远咧就即系其实只不过咧系大剧，即系当俾一个安慰奖我哋嘅啫。咁我就唔希望系咁咯。 佢会唔会系可能觉得啊，其实 LGBT 咧都真系好似路人甲乙丙咁样嘅啫，即系总有一个喺阻紧嘅，即系可能佢真系有啲同学啊，或者有啲妈咪嘅远房亲戚，真系啲即系 gay 啊、lesbian 啊咁样，可能爱嚟即系一来又即系表现佢哋嘅剧集，即系入边角色多元化啦。另外亦都将呢件事可以话即系都系好平凡嘅啫，即系其实唔需要咩大惊小怪啊，或者要俾特别安插好多戏份。 俾佢咧，因為咁樣。 唔係嗱，我都覺得即係 LGBT 角色，即係其實都可以係當普通人嚟到去看待嘅，咁都有個進步嚟嘅。咁但係咧，我少覺得咧，大家記唔記得喺90年代咧，喺樂壇咪突然間興起所謂啲 boy band 熱潮嘅？记唔记得？系嘛？咁通常咧，啲 boy band 就大概有五六个咁噶嘛。咁但系通常嗰个组合系点啊？嗱，我应该主角一定系白人嗰个主角啦。OK 吓、 嗯， 即系看似系最靓仔啊，跳舞一定系永远系跳中间嗰个啊。OK， 咁但系侧边嗰几个咧系有主音啦，侧边可能唱和音啦。总之 sidekick 嗰几个咧，可能有个黑人啦，又或者系一对 boy band 里面有一个拉丁裔噶啦。咁但系佢哋永远都系花瓶嚟嘅啫嘛。系嘛？ 同埋一个长头发啊， 系啦，有一个长头发，同埋有一个咧，多数有一个咧系会留须同埋会 rap 嘅，系嘛？个 formula 永远都系咁样噶嘛。咁其实你就发觉咧，其实喺呢一个娱乐界里面咧，无论音乐界同埋电影电视咧，都系咁嘅。即系佢哋嗰只所谓多元咧，其实只不过系摆出个姿态嘅啫。但佢哋唔係真正喺投資喺咧嗰啲即係不同嘅少數嘅即係羣體裏面咧，讓嗰啲角色啊有發揮啊嘅空間嘅。所以咧，今個禮拜突然間咧有一位咧真係 Star Wars 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 Star Wars 嘅 Trilogy 啦、嗯，即係最新嘅嗰三部曲啦。我都睇曬嘅，雖然我都唔算係 Star Wars 嘅影迷啦，咁但我都覺得應該要去、嗯、即係睇一睇嘅。OK， 咁開頭咧出呢個第一部曲嘅時候咧，你咪發覺裡面咧，咦，突然間多咗亞裔嘅女演員啦。多咗个黑人嘅男演员啦、嗯嗯，多咗个拉丁裔嘅男演员噶嘛，系咪？同埋咧喺 poster 里面咧放到大噶嘛。咁但系咧嗱，当中其实黑人演员咧就系 John Boyega 嘅。咁而今个礼拜咧，佢居然走出嚟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公然批评咧迪士尼。佢话迪士尼去到今时今日，其实都唔懂得处理一个黑人嘅演员。开头嘅时候佢参演咧、嗯、就煲到佢嘅角色好大。咁但係如果你有睇第三部曲嘅時候呢，其實哇佢哋真係變咗路人甲月丙丁，冇戲演嘅，完全 sidekick， 真係攞嚟凳嘅啫。咁所以佢話，既然你真係預咗我哋當花瓶嘅話，你就唔好開頭煲到我哋咁大啦。咁呢個亦都係引證咗即係點解 Black Lives Matter 係重要，因為其實喺娛樂界裏面仲有好多即係所謂制度性嘅所謂種族歧視囉，擺出嘅姿態唔代表嗰個歧視係唔存在囉。 嗱，我哋都讲开电影电视啦，不过最新咧、就睇到一个最新嘅新闻咧，就话德国嘅柏林影展主办单位就宣布啦，即系最佳演员银熊奖咧，即系不嬲都有分男演员啊，就最佳女演员嘅，咁跟住佢哋就讲咗啦，其实去到即系明年嘅二月咧，即系男女性别嘅即系演员奖啦，同埋配角奖咧，都唔会再分男女啦，咁啊只会颁出即系一个奖，就系叫做即系最佳主演银熊奖啦，同埋最佳配角银熊奖咁样嘅。不过我见啲网上就回应，有啲就话啊，系咪真系又去即系搞嗰啲即系咩政治正确啊？会唔会太矫枉过正啊？即系我自己就会担心会唔会哇，可能系十几个提名去争一个奖咧，到时就好似即系有啲即系未必即系顺德哥情失数意咁样，或者即系以前你睇两个都话啊，有两个都开心下，可以睇多啲嘢，而家就会唔会系即系睇少啲嘢咁样啦？ 嗱，我唔知道大家点睇啦呢个转变啊，但系我少觉得咧嗱，除咗第一个嘅反应就系话啊，咁奖咪少咗好多。竞争咪更加激烈，以前都有男主角、女主角奖、男配角、女配角奖啊，而家捞埋一齐由四个变咗两个啦，即系竞争更加白热化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我觉得令我哋好似反省到啦，系点解传统地喺演戏方面要分男女主角啦？就算乐坛都系噶，点解要分男女咧？点解男只可以同男斗咧？点解女就一定要吓摆翻喺个 category 同女仔斗咧？点解女唔可以同男斗咧？即系唱歌同埋演技，点解要分性别呢？咁其实我觉得啊，今次呢个转变个制度咧，其实值得我哋反思，系咪我哋以前其实错咗啊？其实系应该修正啊。 咁、我自己谂翻都系嘅，其实因为就算导演方面，你都唔会颁俾一个即系、最佳男导演或者最佳女导演， 系咯 ，exactly 最佳即系女。美術指導最佳男美術指導其實都冇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啊，其實佢咁樣去即係呢個出發點其實都 OK 嘅，我可以接受嘅，不過可能就會真係睇少啲嘢咁樣咯。 係啊， 出發點係好嘅，我諗，但係嗱，我又有少少唔同諗法，因為我都係拍嘢嘅，做廣告啦。咁我其實自己又覺得 男演員同女演員所演繹嘅角色咧，其實佢哋又的確係有啲唔同。如果你話夾硬要將男同女演員一齊去比較，去或者你話即比較佢哋嘅演技嘅話，我覺得又有少少唔公平嘅。調翻轉，我會咁樣睇。其實因為而家即係阿 Brian 都所講啦，越嚟越多好多唔同嘅即影視作品啊，其實都會加好多唔同嘅LGBTQ 嘅元素。會唔會第時其實應該？應該要加翻一個最佳同性戀演角色演繹獎咁樣咧，即係反而應該係要再多層次一啲咯。我調翻轉就唔係減少咯。咁即係有個好處嘅，即係可以多啲嘢睇之餘啦，咁啊皆大歡喜啦，大家亦都可以即係可以分下豬肉啦，咁大家開心啲啦。 即係要同香港某個嘅頒典禮看齊啦，即係頒一晚都唔頒得完啦，要頒幾晚幾夜咁樣啦，係咪 ？OK 嗱，但係咧我就未必完全贊同啊 Simon 睇法，因為我覺得論到演戲啊同埋唱歌咧，其實嗰個演技同埋呢個歌藝咧，同個性別係其實冇乜直接關係嘅。我反而覺得喺運動場上面咧，就真係有個分別啦，因為運動場上。若果你真的将男女变成混合赛的话，其实真的对女的运动员真的可能是很不公平的，可能真的会很输蚀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男性天生的体能普遍真的比女性是真的不是很同的，在体质上面。我就觉得在运动场上面的而且确真的要分开男女的。但是至于音乐界、娱乐界、艺术界，我就有少少保留了。 我想歌唱都仲可以分嘅，因為始終男聲同女聲嘅構造咧係 你聽得歌少係嘛？有多聲你分唔到男女噶啦，而家仲要 auto tuning 同埋 robot 聲。 唔係咁，所以咧其實可能即係都歌唱獎都真係比較即係都分。唔係分豬肉，即係都分好多唔同嘅層面啦。即係可能即係有哇，今年有十大咁樣，亦都有可能係最進步獎，可能都有幾個咁樣咯。咁亦都大家開心咯。咁我諗其實頒獎咧都係一個即係嘉許嘅作用啦。 講又講啦，喺眾多名目嘅獎項之中咧，我從來都唔係好明咩叫最進步獎嘅。即系你点样比嘅？你同乜嘢比咧？我 即系呢一个， 我系同边个比？我系进步咗，定系今日嘅我同昨日嘅我比？我系进步咗。 即系咪如果有啲进步比较差嘅话，嗰、那个机会会大啲咧？即如果我本身系好唔红嘅，或者我好差嘅，突然间今年我唱得正常咗啦，我演戏嘅演技又正常咗啦，咁我咪最佳进步 系咯？嗱，其实应该系咁样比噶嘛，你应该如果你讲进步嘅话咧，系同以前嗰个 standard 比噶嘛，即系我上年买咗两张场面嘅啫，我今年买咗咧20张啊，其实佢好进步噶。你明唔明啊？同有一个本来上年系买咗100万，今年买咗200万咧，我觉得系上年买10张，然后今年买20张嗰个英哥嗰个赢。 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Come on。Let's talk about sex.疫情期間咧，好多國家都呼籲啲國民咧要點樣即係防御啊，即係病毒咁樣嘅。咁啊，加拿大咧即係首席嘅衛生官，我諗你識嘅 Simon 就係呢個譚慧思小姐 Theresa Tam 咧，佢認真咁樣呼籲國民啊，喺性交嘅時候咧，為咗防止被感染病毒咧，就應該戴上口罩，因為佢覺得咧即係。其實口罩咧，即口水啊，就最比較容易傳染呢個病毒，就容易過即係你身體接觸啊或者性交咁樣嘅。咁所以但係咧，我又覺得嚇，呢個會唔會真係即係有效咧？即其實會唔會係即係學佢話齋我哋唔好即係。性交咁多啦，我哋不如第一次約會咧，就要一個可愛的野餐咧，作為我哋嘅即係第一個約會啦。 唔係問清楚先。 點解為之可愛的野餐？ 佢所講嘅野餐係真係鋪張霹靂布喺度野餐啦，定係我哋議會嘅野戰咧？ 唔係佢真係話去郊外野餐嘅，但佢都即係慎防啊，都要提醒大家要有呢個保持社交距離嘅。 哦，即係每人一張霹靂布咁樣係嘛？ 係啦， 好似阿拉丁望望過去，好似大家坐緊阿拉丁嗰張神仙咁樣。 唔係，不過 因為 講 起呢位譚小姐咧，真係其實一套戲嘅，因為佢咧今次呢個防疫嘅表現咧，好多國民咧都覺得佢係即係表現差啦。咁尤其是啊，我覺得好諷刺嘅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一開始咧係佢話戴口罩冇用啊，叫啲人唔使戴口罩啊。 係、 哦、啊，一開始嘅時候，咁所以嗰陣時因為亞洲你知啦，香港又好，日本又好啦，即係已經係呢個防患意識好高噶嘛，即刻就戴曬口罩噶嘛，佢就即係同大家講話啊，咁其實咧就口罩咧應該留翻俾醫護人員 ，which is 啱嘅。咁佢就話其實一般人咧戴口罩咧就冇乜大作用啦，咁樣喎。啊，而家佢居然同大家講啊，你上床嘅時候要戴口罩啊，我又覺得都幾搞笑。啊，仲話叫大家不如唔好上床啦，就去 picnic 啦。啊，佢都幾可愛嘅呢位。 佢唔係話唔係上床，佢話唔好一約會就上床，不如咧首先嚟個 picnic 先。系嘛？佢意思系咁样，即系摊慢佢。 要上床都系会上床噶啦，咪一样。 咁又系 讲到咧， 认识咗都唔知道，都唔知道你系咪带菌噶嘛？系咪先？ 因为讲到啲口罩咁鬼重要咧，即系我觉得而啲性玩具嘅生产商咧，会唔会突然间喺个疫情期间咧发明好多即系情趣口罩咁样啦？即系例如 Lady Gaga 嗰啲啊， 系咯，盏灯嗰啲咯， 咪可以。喺黑暗中嗰度做用咯，即系例如，即系我唔知咧，间房可能好多啲人啊， 间房点解会好多人？你住喺系咪人哋间房度？点解间房会好多人啊？阿姐， 或者唔系可能去摸黑啦，咁有情趣嘛？咁你揾翻个对象嘅话，你个口罩系闪灯嘅话，其实就我喺度啊，喺度啊，咁就会 哦，即系惊认错人喺间房度系嘛？我谂系你先至喺间房度会认错人嘅啫。 或者慎防，即系有时情到浓时咧，即系想锡锡咧，有啲情趣口罩可能加咗好多蜗钉咁样，好似 SM 咁样啦。咁就哎呀碰到嘅时候，我系唔可以即系掂佢个嘴嘅，咁可能 戴口罩话好惊奇啊！唔系我真系觉得咧好奇怪，因为喺疫情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啲价值观都转晒嘅。以前通常系乜嘢人会系戴住口罩啊，戴好多啲用具啊、啲 gear 嚟到去吓、啊、快乐噶？就通常嗰啲 SM 一族啊，嗰啲吓即系娱乐一族噶嘛。咁大家都觉得哇好惊奇啊！佢哋咩？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居然咧嗰个 norm 咧就系快乐嘅时候，唔该大家戴口罩。咁我觉得。是几讽刺的这个世界下。但是 anyway, 无论怎么都好就虽然呢疫情在香港呢似乎这个第三波呢有少少去到水尾啦希望真的这样啦而不会无啦反弹啦。我见到即是 gym 呢我今日路过呢我屋企附近那间 gym 呢终于开翻了。哇我望一望我没有入到去啦我见到有落地玻璃啦花市这样的。 逼满人。 黐线嘅，所以我都唔系好敢去 咁 啊，系啊， 逼满晒， 涌晒出嚟啊， 做 gym 啊，嗰个 系咯，我惊第时咧，即系 treadmill 咧，好似即系排银行咁样咧，有条龙啊，原来会派丑俾你咁所以 anyway， 咁虽然咧就真系放宽咗少少，咁但系都混咗好耐啦，咁但系都即系希望大家都要即系够谨慎啦吓，即系呢一个成绩系香港人咧自己好努力地、好有 discipline 地咧系争翻嚟嘅，咁所以希望大家继续 stay safe。OK， 嗱，今个星期嘅自己人到此为止啦，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好唔好？ 好，拜拜， 拜拜。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good night. I feel i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good night. I feel i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good night. I feel i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good night. Tonight's the night. Let's live it up. I got my money. Let's spin it up. Go out and smash it. Like oh my god. Jump off that sofa, let's kick it off.